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4集《杀人三》。马车经过城南，终于在一处偏僻的巷子面前停下，经楚楚摆正了斗笠，又扶了扶面纱，这才由桃园扶着往酒家走去。清楚楚虽然早在苏州的时候就时常在一众公子哥中游走，只是如今身份又是不同，明其民风开放，可是有了未婚夫的女子在与别的男子私下相见，那便是不小的罪名。那酒家只有上下两层，倒是真的如桃园说的一般偏僻又冷清，客人三三两两，不甚拥挤。瞧着他进来也未曾留意，桃园给了掌柜的一锭银子，笑道： 掌柜的，昨日就订好的那间客房在何处啊？ 掌柜的连忙吩咐伙计带金楚楚进去。二楼的客房位于最后一间，阁楼都是木质的。桃园谢过伙计，将金楚楚扶着进房。一进房，金楚楚就迫不及待地摘下斗笠和面纱，说道： 闷死我了， 小姐先歇一歇，喝点茶的好，想来孙公子快到了， 你过来替我理理头发。 清楚楚先是自己对着铜镜摆弄两下， 方才一路带着斗笠，头发都乱了。 小姐好看得很。 桃园恭维道： 今儿啊更是美得紧。 正说着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清楚楚和桃园都忍不住一愣，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 楚楚，真的是你啊。 孙才南站在门口，目光殷切地瞧着清楚楚。清楚楚的脸顿时红了，他嗔怪地看了一眼桃园： 你下去吧。 好啊。 桃园笑道： 孙公子和小姐先说话，奴婢就在门口守着，不会有人进来的。 这般说话似乎在暗示些什么。清楚楚低下头，待桃园出去将门掩上后，孙才南上前两步唤了一声： 楚楚。 清楚楚迟疑了一下，抬眼看去，目光似乎有星点水意，半是惆怅，半是依恋。若此刻有幸沈妙在场，怕也不得不佩服金楚楚此刻戏演的真实。孙才南走到金楚楚面前，柔声道： 楚楚，你和沈园定亲一事是真的吗？ 金楚楚顿了顿，才点了点头。 你…… 孙才南仿佛受了巨大的打击，后退两步。金楚楚见状，顿时红了眼眶，怯怯地说道： 你生气了？ 不。 孙才南顿了顿，突然伸手抚摸金楚楚的脸，他道： 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是沈园那个家伙强迫于你，你是没办法再跟他成亲的，我不怪你，也不生你的气。 闻言，金楚楚低下头去，却无人瞧见他眼中闪过的一丝得意。孙才南想必是真心爱慕他，就算如今他要嫁给沈园，却还舍不得怪罪他。 其实 金楚楚别过头： 那日二表哥并未碰我，只是当时众目睽睽之下难以解释。孙公子，其实我仍然是清白之身呢。 金楚楚那一日和沈园之间其实并未发生什么，只是那样抱在一起，看在众人眼中没有办法说清楚罢了。事后金楚楚找人瞧过，他仍是完璧之身，只是沈园和沈老夫人不知，他也就不说，否则沈老夫人和沈园知道了此事，必然要大做文章。可是面对孙才南说出此事，情况又是大不一样。男人总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清白的，如果金楚楚和沈园真的有了什么，孙才南的心里到底有个疙瘩。可是若是没有什么， 在孙才南眼中才会对金楚楚更加怜惜。果然，孙才南一听此话便愣住了。 什么？ 金楚楚抬起头含泪道， 女儿家的身子自然是要给自己心仪之人的，二表哥与我不过只是误会一场，可是日后我却没有别的出路，我与孙公子算是相逢太晚，孙公子可会在心中厌弃于我？ 孙才南一把将金楚楚搂在怀中，温声安慰， 我岂会厌弃于你，我心悦你，心疼你，喜欢你。 孙才南的眼中闪过狂喜之色，他本以为金楚楚的清白既然给了沈园，再睡一次金楚楚也不过是拿回本，谁知道金楚楚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这实在是令他意外。金楚楚被孙才南抱住，假意挣扎了几下便不再动弹，却是由着孙才南抱着他慢慢地解开了他的裙带。适逢楼下有人骑马至酒家门前，将马匹交给外头的伙计拴好，自己走了进去，待走到掌柜面前，轻车熟路地给了一锭银子，便自行向上走去。倒是那位伙计瞧见他喊了一声， 公子。 那人回过头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园。 何事？ 沈园问道。伙计连忙摇了摇头，肩头搭着毛巾噔噔噔地往楼下跑，错身而过的瞬间，沈园清晰地听到伙计小声道了一句，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戴了绿帽子，真可怜。 沈园脚步一顿往下一看，却见坐在楼下的食客们目光都若有若无地落在他的身上，似乎在指指点点什么。沈园的神情渐渐地阴滞起来。这个酒家是他常来的酒家，他偶尔和傅修仪的人传消息都是在此处进行的。定京城一共有九个皇子，其中关系错综复杂，定王作为隐藏的最深的一个，他的手下也必须万事小心。沈园每次来的时候都很小心，偶尔也会换身衣裳，此处不会有人认识他。可是为何现在的情况有些奇怪呢？他摇了摇头，却是径自上了二楼，那个他每次和傅修仪的人接应的地方。可是来到最末间的客房的时候，却是破天荒地瞧见了一名熟人。桃园看见他吓了一跳，沈园心下一沉，桃园是金楚楚的丫鬟，怎么会在此处？莫非他抬脚就要往里走去，桃园躲闪不及，却被沈园一脚踹开了客房的大门。只见宽敞的客房内，此刻软榻上正交叠着两人，伴随着满地衣裳，要多旖旎有多旖旎。桃园惊叫一声， 小姐，二少爷来了。 那床上的人一下子坐起身来，半个雪白的身子裸露在外，正是金楚楚。他不知所措地看向沈园。 二表哥。 沈园冷眼瞧着他，床榻上的另一人孙才南也慢慢地清醒过来，坐起身来。他本就是被人捧着长大的，与金楚楚正是缠绵时候被人打断，心中恼怒得很，就道， 你是何人？ 二表哥。 金楚楚一下子回过神来，指着孙才南说道， 二表哥，都是他强迫我的，我不是这样的。 贱人。 孙才南冷笑一声，一巴掌就打在了金楚楚的脸上。 明明是你眼巴巴的请我来，怎么翻脸不认人了？ 孙公子。 却是桃园义愤填膺地冲过来， 你怎么能如此对待小姐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小姐？难道就是为了给我家二少爷戴绿帽？你非要如此和二少爷作对？ 一片混乱中，竟没有人留意到桃园这番话的不对。孙才南冷笑， 二少爷，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沈园，傲慢的一笑。 不错，我就是给你家二少爷戴了绿帽子，如何呀？沈园，你还没尝过你这位未婚妻的滋味吧？厨子的味道还是挺不错的。 你胡说！ 桃园一愣。 我家小姐， 你们还不知道？ 孙才南夸张地看了沈园一眼。 啊？难怪，被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可是沈二少爷，你就是在朝廷中有天大的本事，你的女人还是被我睡了，而且你还得娶她，捡破鞋的感觉如何呀？ 沈园额上青筋暴动，终于两步上前，一拳将孙灿南打翻在地。 你敢打我？ 孙灿南也是被娇生惯养惯了的，二话不说就爬起来往沈园身上扑去。他二人本都不是武将出身，只能凭借着直接想法，你一拳我一拳地对着干。孙才南比沈园高壮一些，沈园渐渐位于下风，却是被孙才南压着打了。 混蛋！ 桃园冲过去，帮着沈园从后面将孙才南抱住。沈园瞅准空隙，好不容易腾出手，却感觉手中被塞了个冰冰凉凉的东西。他被打得狠了，想也没想的就将那东西往前面一推，扑哧一声，那一声格外漫长。周围似乎都静止了，直到桃园长长的尖叫和金楚楚慌乱的脸映入眼前。沈园低头看，他的手中此刻握着银质的刀柄，只有刀柄，剩下的刀刃在孙才南的小腹中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大片大片的血花绽放开来，孙才南仰面倒了下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